生词一， 一，计划，二，年，三，酒，四，时间，五，先，六，念，七，大学，八，需要，九，花，十，奖学金，十一，成绩，十二，学费，十三，公司，十四，替，十五，希望，十六，以后，十七，到，十八，上班，十九，念书，二十，累，二十一，语言中心，二十二，加油。